第二章。 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有人带着一个毯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近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毯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毯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，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浅妄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就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对毯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毯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，当众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说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，众人都就了他来，他便教训他们。耶稣经过的时候，看见阿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，因为这样的人多，他们也跟随耶稣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，就对他门徒说，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么？耶稣听见，就对他们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，他们来问耶稣说，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，你的门徒倒不禁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？新郎还同在，他们不能禁食。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禁食。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，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，酒和皮袋就都坏了，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门徒行路的时候瞌了麦穗。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看啊，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作不可作的事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作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么？他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，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又给跟从他的人吃？这饼除了祭司以外，人都不可吃， 又对他们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